德仔，我叫你查林嘉慧查成点啊？ 林嘉慧今年30岁，喺 I T 公司翻工，身边嘅人对佢评语都唔错，大家都话佢份人好随和，又热心助人。 佢嘅经济状况点啊？ 佢嘅经济状况良好，连一张卡数都冇。佢冇争人钱，不过就有借钱俾人。 借钱俾边个？ 都系一啲经济有问题嘅老人家。 咁心地都几好啊。 系啊，嗰几个老人家对佢赞不绝口噶。 感情状况呢？ 佢身边嘅人都冇听过佢拍拖，应该就系单身。 照表面嚟睇，呢个人好似冇咩问题。但我同佢录口供嗰阵，我硬系觉得佢有嘢想隐瞒。 Madam， 你真系犀利，林嘉慧真系有问题。嗱，你睇下呢两单案发生嘅时候，佢咁啱喺现场。 一单系跳楼自杀，另一单系被车撞死。喺咁短时间，佢身边已经有三个人出事，呢个人一定有问题。 咁我哋而家应该点做啊？ 你再查许亚婷，睇下有冇其他发言。 收到。 你今日嚟揾我有事啊？ 系咪你杀咗许亚婷？ 你讲咩啊？亚婷系俾货车撞死噶。 杀人除咗可以用对手，仲有好多其他方法。 黐线，我冇杀过人。 一开始系刘祖儿，之后黄美玲，而家许亚婷，佢哋一个一个咁出事，你够胆话同你冇关？ 你点会知道祖儿嘅事？你查我？ 你以为净系得我怀疑你啊？ 你咁讲咩事啊？ 我嘅意思系我怀疑得你，警方都一样会怀疑你。 我真系冇杀人，唔关我事噶。 唔关你事，咁关边个事啊？ 我 你唔想讲嘅。留翻同警方讲，我走先。 司徒永全，你相唔相信呢个世界上有鬼魂嘅存在？ 鬼魂？ 如果我话俾你知，害死佢哋嘅系鬼魂，你信唔信啊？ 在边呢？唔通去咗餐厅？ 死咗人啊！ 你点解唔救我？点解唔救我？我要钱咩？ 喂，冇嘢系嘛？满头大汗嘅， 我冇嘢。 喂，去边啊？ 去林嘉慧屋企啊！ 唉，寡存啊！讲极都唔听嘅。 唔通出咗去？打个电话俾佢先。有电话响啊！林嘉慧应该喺屋企入边啊！有万能匙，开佢门。林嘉慧，林嘉慧，佢手机喺客厅，佢人呢？睇下间房先。林嘉慧，林嘉慧，林嘉慧，林嘉慧，点解叫极都唔醒嘅？安眠药。 廖一豪导演，黄维森配音，《寻人游戏》第四回合，司徒永全、陈川辉饰演，匪叔梁官友饰演，许亚婷、曾心怡饰演，林嘉慧、张振龙饰演，陈希文、关舒云饰演，